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林伯第一次喺呢个堆填区嘅旁边啊，同你一起度过吓、啊、一个末日后的第一个晨昏， 系 啊，真系我一嚟到咧，我又今朝就睇到，真系原来先知道点解有一个屋苑叫做日出康城， 系。 因为一路揸车入嚟咧，啲日出喺嗰边一路光猛嘅咧。不过弊弊就日出康城啲日出嘅晨光咧，就照住数百只呢、这个 好多乌鸦、 秃鹰同乌鸦，哇！令到呢一个我哋工业村上边咧，就好似即系当日我都讲嘅 Harry Potter 嘅吓啲堡垒嘅， 唔到你想好似早几日咁见到啲乌云密布、灰暗嘅天空吓， 即系你搣下你自己系咪而家醒咗未？末日之后，你仲系咪生存紧咧？阿林伯，你喺呢个政治生态里边，你觉得而家即系其实系醒好定系继续？ 咁我都唔可以唔匿糊涂喺个喺个睡梦中吓， 醉梦于呢个政治嘅黑暗昏梦之中会更加好。 刚才我哋听个声带咧，就阿长毛就话咧开心，开咩心？你睇人哋，哇！你睇胡温再挺梁班子，迎难而上，民生为先。 民生为先。 喂，系咪我哋真系有时咧，系咪觉得系即系好混乱啊？点解我哋香港嘅议员咧就话要去弹劾佢？咁但系咧？国家领导人就好似系啊，都几赞赏嘅，或者仲想俾个机会佢，真系啊！ 唔系呢样咪虽然长毛你知佢为人都系比较阔达啦， 系 咁啊，亦都相对嚟讲就有啲同理心啦。即系问题就系即系觉得，唉，要做嘅就做咗就算啦吓，即系得唔得有时都听天由命。 系 弹劾就系人都知啫。即系如果得嘅话就日出康城唔喺将军澳啦，即系喺天水围噶啦。 唔系，净系一样嘢，我已经觉得好多市民可能会同我嘅睇法一样嘅。如果梁振英可以话咧，系佢嘅委任吓，委任呢个刘江华做呢个副局长，话佢系最佳选 ，he's the best， 系 就系呢一点，已经我哋觉得佢好有问题啦，真系。 即系所以你咪觉得，唉，而家即系呢咁嘅政局 吓。 我啊天主教啦，我信阿林伯，你好似就冇乜宗教信仰。 我信瞓觉， 你信瞓觉 系好紧要啊！ 瞓 觉真系， 真系个第一大宗教嚟嘅人生。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就我系好相信咧，天主教里边咧，我哋耶稣嘅妈咪啊，我哋嘅圣母啊，圣母玛利亚，其实咧即系喺过去呢几百年里边有好多个神迹。 嗯。 都是讲一句说话，就是说呢、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已经是迷茫 ,the end of time is coming。 是。 即是如果你在宗教上面我天主教我们不是讲 the end of the world, 是。 即是我们讲一个世代的终结。 嗯。 即是在圣经的旧约与新约之即总结底下，现在呢已经是渐渐接近了圣经里面的语言。系嘛？奸臣当道，恶人系能够将啲黑白系可以黑讲为白，白讲成黑。唔公义嘅社会充斥呢个世界，即系唔公义嘅。 因为世人系冇醒觉到，你先 系。系即系唔单止冇醒觉，而且系越嚟越严重。咁所以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圣迹讲到。俾几个小朋友，当时系六十年代喺西班牙加拿奔岛，呢几个小朋友咪同我哋而家差唔多大咯。 嗯， 其中有一个话明咧 ，the end of time 之前咧，佢会通知呢个世界， 系 即系话喺我哋呢个年代里边咧系会发生。 嗯， 所以咧，即系我今天唔系再拉布讲神迹啊吓，不过即系你讲开呢个世代，我又未食早餐。 嗯。 头先长毛就话吓，边个未食啊未饮 tea 嘅佢请咁，我想打去第一时间叫醒佢，不如嚟将军澳买个晨早早餐，等我润一润喉咙。 系， 但系即系 咁，你唔应该咁虐待自己啊！系啊，咁样啊， 系啊，大佬咁呢度新地方， 系 我以为呢度五楼有 canteen， 咁咪 又成日俾个大班同你窒我话迟到，咁我咪梗系醒目啦。今次一早开车谂住嚟呢度食下，摁摁下食下早餐，准时入直播室啦。啊，点知嚟到佢话八点钟先开， 数码港都好似冇咁早有呢、這个系 咁、啊、我喺数码港我就唔会喺数码港啦，我喺我附近嘅啊。嘅乜话茶餐厅廿四小时嘅、啊、大佬，唉，真系谂住系咁啊嘛，点知而家所以你见到我把声咧都沙沙地，不过咧你开咗个题咧，确实系令我哋觉得，即系我谂我哋香港人咧系好多好似我同你呢种心态，既迷茫，但系又不忿，即系不即系即系唔忿气，喂，我哋香港人。咁成功嘅社会，我哋由六七十年代起飞开始，我哋嘅上一代走烂落嚟，令到香港有今日呢个咁辉煌嘅成就。哇！我哋啲储备真系几多大国家都望住，真系都即系望门轻叹啦。我有今日讲个烂 gag， 我头先个揸车听到，你知啊，美国总统啊，奥巴马就委任咗克里啊做呢个国务卿啊。黑你黑住你，哇！大佬你中日韩都三大巨头都改朝换次啊，大佬系嘛？日本嗰个翻烟啊，唔好讲啦。韩国哇，大佬真系大韩民国竟然出咗个女总统去边？ 不过佢系吓大独裁者嘅， 当然，但系就算系一个大度，即系你谂下，如果你一定大家好多人都去过韩国啦。韩国即系你去南韩首尔呢啲地方，即系我去嗰两次咧，我最大的感觉就系大男人主义以及嗰个官阶分明咧，哇，简直系吓死你！即系你觉得如果哇，原来廿一世纪仲有一啲咧，我当时用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咧，我就去睇，你知道原来香港好多港铁咧，嗰啲铁路嗰啲车都系韩国釜山，即系佢呢个。半国营机构去做，咁我梗系走入去睇啦。哇，佢当然见到我哋立法会议员红地毡，招呼不得止啦。跟住咧， 真系尊贵议员嗰时觉得， 佢觉得我哋系觉得系有咩咁尊贵嘅，但喺佢哋嘅国家嚟讲咧，佢当我哋系国会议员咁招呼咧。跟住咧，所有啲随从，个 CEO 唔坐，冇人敢坐。CEO 企，个企起身。跟住 CEO 唔叫边个讲嘢，冇人敢讲嘢。CEO 唔叫你日起个头，冇人敢企。真系咁噶。哇，我睇到哇，呢度好似廿一世纪嘅 服从啦，系嘛？ 喂，呢个服从嘅心态之余咧，你会感觉到，喂，呢个民主社会嚟噶。 但系喺嗰个系企业上嚟讲，系咪有时候真系独裁系需要嘅咧？咁啊，有个效率啊嘛吓。 咦，你有李光耀嘅影子喎，阿伯，即系唔系独裁呢一样嘢咧？嗱，你讲得啱啊！即系我又唔想拉得太远啦。虽然黑你呢一句，即系黑住你班友啊，喺呢个东南亚点发就搵个黑你嚟啦咁。咁但系你头先嗰句咧，其实真系喺政治哲学上或者政治学上有排讨论。 系 究竟嗰个社会，如果你讲话一个企业。是需要独裁，咁你都可以当管治一个地方都系一个企业啊。咁系咪都系独裁？其实独裁其中你哋讲嘅最好嘅地方，梗系啦，一言堂或者两三个人，我话系，因为 系 喂盘生意我嘅，老板话乜咪乜咯，系咪啊？姓李嘅大佬系咪啊？李嘉诚话乜就乜啦，你我蚀嘅就因为我嘅， 系 赚嘅嘢都系。同大家一齐分，我博分大份啲，蚀嘅就冇办法啦。我蚀最多罚最大份。咁但系一个国家同埋一个政权，就系咪真系要走向独裁或者专权，用效率取胜，就为之好咧？呢个真系值得探讨。不过谂法，腾先你都讲系企业啫，你冇讲 企业， 你冇讲话系一个即系国家或者香港咁一个。一个统治是点啊？不过林伯即系今个星期，其实即系星期六，通常我哋啊，梗系总括一下一个星期里面发生嘅事啊。其实呢个星期都发生好多嘢，亦都好多令到大家即系觉得匪夷所思嘅嘢，系咪？咁 你讲嘅唔系政权嘅更替啊？ 除咗政权更替，亦都有啲人嘅任命 系嘛？刘江华之流。 哇！寻日我听呢个系电台咧，无论系喺我哋嘅台啦，又或者系呢个人民嘅电台咧， 系 哇，真系怨声载道啊！对于刘江华嘅委任， 所以你会觉得，唉，我哋香港点咁凄凉？香港啲人点咁？跟住咧就大家咧就喺度 但系点解六八九先生个睇法同我哋民间嘅睇法咁唔同咧？真系 咁佢不嬲同我哋唔同噶啦，佢同嘅唔使叫六八九先生，连即系享有特首之名，我哋都好似越嚟越少人叫 除佢名啊！我哋一定要吓，唉，嗱呢个我谂系我哋可以做嘅唯一嘅地方。 咁所以咧，即系我又觉得，即系社会走到呢一步，人心就不能所向。 嗯， 跟住仲要揣测。主旨讲你头先一开始、大功 系啊 吓嗰、八个字啊呢一、這个啊唉嗰、八个字犀利啦！今日张志刚咧 啊， 即系又写话点呢八个字点 解释啊？ 奋发进取，务实有为，唉，跟住啲擦鞋 嗰啲虚字嚟嘅嘢，即系嗱，即系等于我哋譬如话你系每一年嘅期考考完试之后咧。咁我哋嘅班主任咧，一定会系有个评分噶嘛， 冇错， 或者有个评语噶嘛。喂，有时候真系，喂，几十个同学，佢可能真系吓抄晒本字典， 即系写到都唔知用乜嘢评语再评好啦。见到你梁振英啊，今日都有几位即系富刊嘅专栏作家都话述职，佢述咩职啊？ 有咩 职可以述 啊？ 哇，招职就有啊，招职嗰个职。就唔系工作吓，嗰、那个职衔嗰个职述职，大佬佢如果你真系述职，你就冇可能唔会提到佢嘅僭建啦。因为真系僭，佢呢几个月就喺度处理紧佢吓工作上面大部分时间系点样应对公众传媒议员佢嗰个僭建嘅问题。 嗱，嗰啲系凉粉啊，嗰啲咁样嘅系建制派成都话喂。放佢一马啦，吓、俾时间佢做好啲实务啦，咁咪证明即系话佢由佢呃翻嚟嘅特首岗位到而家系未有时间去做佢应份做嘅嘢。 系咯，咁所以述咩职啊？述职，大佬，系不过讲到呢度，我成日见到前面有两个电话号码咧，我哋都要时不时提下吓，因为即系大家始终未熟，你嘅 D 一八台长啦，咁梗系你介绍一下啦。 嗱，如果你咧。唔用电脑，唔用手机吓，唔用呢个系互联网嘅系收音机嘅收听嘅咧，咁你可以打电话嚟听1831100， 即系写法咧，都专登写1831行先，100， 我哋 D100 啊嘛 ，D100，即系攞呢条线系有原因嘅， 系 啊，台长系咪啊？ 别有用心。 跟住咧，嗱，我哋啲电话听众打入嚟热线讲嘅咧，封烟嘅热线咧就系1831138， 一三法啊， 一三法，哇，咁都好似好迷信喎，台长，一八三一跟 系为咗大家容易记啫， 容易记系嘛，咁诶，想当年诶，嗰啲咩1677167，嗰啲都好易记喎，而家都淡化咗，冇人用啲，你唔攞嚟用咧，我哋啲网民，哇！ 嗰啲 系听到 年纪大嘅先记得嗰啲咁嘅服务嘅， 点解你唔叫 D167D169？ 唉，好讽刺嘅呢几个号码系咪？咁但系咧嗱，呢几个 number 大家都要记啦。咁啊，但系今日信报喂，你头先就话几时揾大班嚟讲？ 要啊，希望佢系而家唔知佢醒未真系啊？ 佢点会未醒啊？个老人家，唉，我谂佢真系。即系通常佢都四五点起身噶啦，系咪啊？咁一阵间当然我哋揾下佢啦，九点后啦。即系信报今日有篇未名为 DBC 复活在望，黄楚标移购大班股权。咁里边咧，确实都真系令到我哋觉得究竟 DBC 系唔系真系复活咧？复活咗。我同你会唔会喺复活咗嘅嗰个系黄楚标成为大股东嘅台里边见到听到我哋把声咧？我谂我就一定唔会啦，林伯系嘛？即系如果黄楚标系大股东，第一都唔会容得下我哋呢啲咁嘅乌鸦嘴喺度继续喺度又黑你，又喺度又述职，又冇足可述，又僭建咁。唉，大佬啊，人哋真系～ 高价，如果买翻嚟嘅，梗系想你班友收声啦。 咁我点解又请翻啲咁嘅郑经汉，又话要做六个月嘅顾问咧？ 六个月啫嘛，你都要讲落。咁六个月之后，我唔知啊。嗱，我真系完全我冇任何嘅，即系虽然咧小弟都仍然系哎呀嘅法律顾问啦吓。咁但系你知呢啲， 即系你唔系知情人士 嘅，我绝对唔系知情人士。 OK 吓，咁但系咧。 到啊！我哋申报一下，我都亦都唔系知情人士。 系啊，六个月不能在新台工作 啊， 不能在新 点解释工作咧？真系 唔知啊！真系佢个新台意思即系日后嗰台定系你 D 一百？ 我哋而家呢个 D 一百 哦，咁六个月啫，唔系六年又唔系六十年。 嗱、不过咧，报纸都引述咗阿麦润寿咧喺佢嗰个系社交网上面都留言，好似有特别，即系好似啊，花开了，花谢了，醒来了。天亮了，吓、公审了 ，DBC 时事后复活了。 哇，系咁鬼文绉绉，花开花谢又一天，人生就 系 咁啦，即系 系咯。寻日就话系啊呢、這个世纪嘅系完结啊，今日咪新一天咯，系嘛？ 新一天啊，今日而且几好天， 系 即系今日即系啲太阳，你见到阳光，即系通常咧啊。少少有啲涼意，然後加上陽光嘅晨早咧，係好舒服噶。 舒服，但係小班你記得喎，今日嘅温度係一路下降嘅。 係咁啊，係。 然後我哋就香港會有一個咧，最寒冷嘅係平安夜。 其實好啊，你中意凍定熱咧？ 我中意涼。 啊，諗白真係，其實諗白，即係我同你做節目，我覺得最開心嘅一度咧就係、是。即系你往往有啲嘢令我哋意想不到嘅回应， 系我又冇同你撑过。 你好嘢真系，啊真系。不过系凉，大佬啊，即系嗱，我问你中意冻定热？你知嘅两个极端啊嘛。 系 咁中庸之道，当然凉快嘅感觉咁啊，系人都中意啦。即系但系如果当你冇得拣嘅时候， 系 一个好炎热嘅夏季，同埋一个严寒嘅冬天，俾你揀一个，你宁愿揀咩呢？ 我宁愿揀冻啊， 系宁愿揀冻。点解呢？ 因为我可以着多啲衫啊嘛。 系， 但你热呢？喂，剥赤辣，你都系顶唔顺， 即系剥咗你层皮都唔得，系咪？咁你就即系当然喺呢个政治嘅严冬咧，咁你生存得比较舒服啲啦。即系你既然中意冻，而家都系政治上嘅，我觉得政治上而家真系。严冬的开始啫，你问我，你会睇到即系一阵间，我哋可以再分析一下今日好多评论啦，又讲到即系点解揾张晓明啦，跟住咧有啲人就讲我有啲评论我唔同意嘅，就话诶张晓明嚟咧就一国就会紧，不过两制就会宽，哇大佬，即系呢两句咧，你问我啊，我作为即系一个红裤仔出身嘅从政者咧。难以理解，即系当你一国又紧，两国又可以宽，我唔知道有啲咩政策系可以行得到，系咪？即系只可能可以系 Harry Potter 嘅梦幻嘅呢啲咁嘅科幻小说里边咧，先可以写得出。我睇唔到， 我从来都觉得咧，好多嘅系内地嘅官员咧，无论佢嚟到香港又好，喺内地睇香港情况又好咧。佢真係要呢再三思考一下当年嘅邓小平呢点解会一国两制嘅构思，真係我觉得两国有两制 啊，你讲清楚啲呀啦， 唔係两国係两制，有两制然后先突显出呢、這个係构想嘅独特处㗎嘛， 係 一国一制有咩特别啫，咁香港咪成为好似内地任何一个嘅係城市一样，係咪 冇错，所以当你如果係一国嘅信息同埋政策揸緊，自然就会减低咗两制嘅特色。你两制点宽啊？你条裤你估真系橡筋裤我个名咩？大佬冇可能嘅，即系冇得咁话两全其美。一国两制咧，确实呢个系一个高度嘅艺术，唔容易嘅。咁啊，我哋新闻之后咧，继续大家探讨一下。 大家好弊，好多人唔记得咗高度自治嘅高度嗰两个字啊嘛。 冇错。 D 一百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 新田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架私家车同货车相撞后着火，私家车上两人死亡。凌晨接近三点，私家车沿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驶至近南生围的时候，怀疑失控，撞向前面运载鲜鱼货车的尾部，货车翻侧，私家车着火焚烧，再撞向路边石驳。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之后，在车上发现两具烧焦尸体，暂时未知身份，警方正联络车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联邦参议员克里出任下一任国务卿，接替希拉里。69岁的克里成为奥巴马连任之后第一个获得提名的新内阁成员，两人在白宫一起会见记者。奥巴马赞扬克里的从政经验可以升任新职，而且赢得世界领袖的尊敬和信心。奥巴马有信心克里的任命可以迅速获得参议院确认。克里曾经在2004年代表民主党角逐总统职位，但是输给共和党的乔治布殊。他现时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早前退出角逐国务卿职位之后，克里是热门人选。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入院接受手术切除膀胱瘤，发言人表示她没有大碍。87岁的戴卓尔夫人在当地星期四入院，预料会留院几日休养。她的朋友说手术成功，戴卓尔夫人的情况满意，估计几日后可以出院。戴卓尔夫人02年曾经中风，近年身体状况欠佳，并有老年痴呆的症状。俄罗斯和东欧寒潮持续，增至近200人丧生。气象部门预测低温将会持续至圣诞前夕。俄罗斯6个联邦区的18个地区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这股寒流是俄罗斯超过70年来最强的。莫斯科气温降至摄氏零下20度，西伯利亚部分地区降至零下50度。过去一星期已经有56人死亡，学校停课，车辆损坏。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大致多云，早上有薄雾，天气显著转凉，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逐渐下降至晚上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明天和平安夜天气寒冷，风势颇大，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现在转播完毕。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D 一百有声台圣诞巨献，由12月24日开始推出 D 一百美加有声台。逢星期一至五，美国加拿大西岸时间上午8点到下午3点，美加东岸时间上午11点到黄昏6点，同日播出《前因后果》、喂食麻辣酥，仲有十级自由风。香港 D 一百有声台的朋友，亦可以在香港时间凌晨12点开始重温 D 一百有声台，为全球华人服务的电台。 好消息， 好消息！ D 一百有声台 Android App 有得 download 啦！ 只要你是用紧 Android 手机，去手机上面的 Play 商店免费下载 D 一百 App， 咁就可以随时用 Android 手机听 D 一百有声台的精彩节目啦！ 咁用 iPhone、iPad、iPod 的朋友呢？ 等多阵就有噶啦！而家用住 Tune In Radio 同埋香港网台 App 听住先啦！ 有关详情请上 D 一百 HK Facebook 睇啦！ 对冲人生路，主持钱之健。 人生古仔得哲理，我就差啲。其实咧，我谂平安咧喺个心里边。香港嘅唔平安咧，就系因为要争取以后嘅平安。即系喺呢种躁动嘅过程里边咧，付出一种躁动嘅情绪咧，要为着将来嘅平安咧。我谂，尤其是我哋嘅下一代嘅平安咧， 咁呢种咁嘅草动，我谂我哋应该要接受。 对冲人生路，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昼2点，钱志健专访张坚庭。要收听 D 一八有声台节目，可以登入 D 一八 .hk 或者打电话1831100。 嚟立法会答问大会嘅时候，分别咧系有多次咧，系喺立法会答问会期间咧，系向本会作出严重嘅失实声明，即系讲大话。呢个系违反咗佢作为特首嘅一个宪制嘅责任。呢个我哋认为系构成渎职嘅行为。 今日系梁振英终于见到波士，亦都终于受到市民的正式由立法机关去代表唾弃他的声音，真是好了，我很开心。如果大家一阵间各位记者，如果你们未喝下午茶的，我请大家喝。 特区政府一直以来用人的政策呢，都是用人为才的。我相信刘江华先生呢，他能够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呢，和谭志源局长呢，是做好他们局内工作的。 第一，確實在基本法下面23条寫得很清楚，香港是有一個憲制上面的責任。第二，就是說現時我們認為香港呢，是要處理民生、經濟其他更加重大的社會問題。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啊，林伯，后日十度啊，本世纪最冻嘅平安夜 系 啊，十度，本世纪，哇！一听到哇，以为100几廿年啦，本世纪，因为本世纪咧由2000年开始，其实啱啱都系过咗12年啫，即系其实所以咧。即系我哋讲一啲嘢或者写一啲嘢咧，都可以影响到一啲先入为主嘅感觉。啊，以为好多年都冇咁冻，当然啦，十度系可以好冻嘅，真系。十度咧就即系我哋香港， 再加埋如果有风啊，有少少雨啊，咁啊， 即系感觉就唔系十度嘅。咁所以咧，流感高峰期咧，如果即系大家又冇未打呢个流感嘅预防疫苗咧。就即系打咗未打咗，其实我打了几年咧，都一样衰，因为太多唔同嘅流感，所以你打嗰只可能就中咗第二只。 嗯，但系打咗之后安心啲啦，系嘛？ 心理上咯，但系生理嘅嘢你都敌不过生理上啊，社会你而家咁嘅咁复杂，唉，咁啊又地沟油，唉，跟住开电视又睇到梁振英。唉，这个689咁你真係心理上唉都好唔安乐，个人呢病都会快啲，就係咁啦。心理就影响生理。讲返我又想讲返呢，头先我睇嗰边报道就话唉佢述咩职呢，跟住人又话佢係咪真係冇讲呢个僭建呢，咁当然係啦，我估计即係你去到一个唉见呢个最高领导人吓。即是或者你打工的时候见老板，老板知你屋企是吧，即是这个屎渠塞了，不会第一句就是屎渠塞了整好味啊，不会的嘛大佬。即是对不住啊，虽然大家可能吃紧早餐，我即是拿这个比喻，即是你老板理得你屋企屎渠塞不塞啊大佬。这个老板即是最紧要唔该你搞掂你。 唔好烦佢啊嘛，係啊。 吓。 嗱，如果佢问一句说话就话喂 ,CY, 点解搞成咁啊，嗱咁就经验包括咗好多嘢㗎啦，真係。 係。国语点讲呢，点搞成咁。 啊唔识喎。 你怎么搞成咁啊你真係。即係你会见到，所以有啲人啊，其实呢我觉得香港人另外一种凄凉嘅感觉呢，就係97回归之后。往往听到啲所谓中央领导人见我哋啲特首，或者中央领导人落嚟香港嘅谈话，跟住咧就好多揣测，啊佢讲呢句点解咧？啊佢讲呢句究竟系撑阿董啊？吓骂阿陈方安生啊？吓闹阿曾荫权啊？定系撑阿梁振英？不停咁喺度估。即系好似即系估文字游戏， 喂，我哋唔好嘥啲咁嘅时间啊，做人点会率直一啲？一就一，二就二，就要去揣测主子嘅说话，嚟去奉承主子嘅工作。香港人搞到咁，啊，即系几折堕嘅吓，即系我觉得真系系啊，即系我可以用折堕嚟形容而家我哋呢一代嘅香港人点解搞到咁？我觉得即系当然，我哋唔系自己攞嚟，因为历史摆落嚟，啊，中央要收翻一国就要两制。头先我哋新闻之前咧就话一国啊，即系张晓明驾到。一国咧就会收紧，但系咧唔使钉，两制咧就会放宽。嗱，呢一篇文章咧，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边度睇嚟咧就是、今天明报有两位一齐写，叫一个叫陈培生，一个叫许百坚。生咧就是、催生嗰个生啊，即系祝生命嘅生，然后上面系咩头啊？嗰啲叫做 竹花头， 竹花头系啦系啦，竹花头嗰个生，咁佢咧就以中联办被收购，梁振英更自主为题，嚟去演绎啊，佢嘅立论咧，佢哋两位嘅立论咧，就话中联办咧就被收购咗啦，原因咧就少少降格，因为张晓明咧唔系。中央委员只是候补委员， 是 还是候补里面的排到115，即是很低的，即是说 要前面百几个人累低了，或者有什么事出事你才有机会补上。 即是第一个呢是专家的身份呢， 是第一个专家身份。是但是呢即是无论怎样，如果你用中国官场的格局呢，中联办呢一个主任咧，喺佢呢一个张晓明嘅离身咧，就凸显咗中央咧系同过去摆中联办嘅角色咧系有啲不同，因而咧，亦都佢从港澳办副主任出身咧，就纯粹希望将港澳办同中联办咧唔好再喺度狗咬狗骨啦，请大家都。引君入瓮，大家呢坐定定，唔好再俾人再传呢我哋即係中联办同港澳办嘅不和，搞掂咗内部呢个机制，跟住呢就是、中联办再唔好俾人感觉就係成日干预香港事务，港澳办干预就直接了当啦，唔係叫干预港澳办呢就係、是、要睇住，係咪咁，於是乎呢呢两位独作者咧，佢嘅即系演绎咧，佢话中联办嘅地位受到削弱，由没有地方和组织经验嘅专家型官员担纲，港澳办、中联办合二为一。哇，大佬， 佢呢个咁嘅睇法同我大班个都几一样啊，系啊。 咁当然系啦，笔者认为反映个新嘅中央领导人对港政策出现微调。嗱，坦白讲呢个就唔系微调咁简单。如果呢个将佢合二为一咧，当年点解即系会有咁？咁即系历史自然有公论，当时梗系大家有个制衡啦。咁原来发觉个制衡唔到，发觉原来有恶性竞争，跟住你香港咧有。多条线嘅人就话：喂，我呢条线喺港澳办，喂，我呢条线喺中联办，喂，边条线坚啲先？咪黐埋咗咯，两条线咪黐晒线咯，大家系嘛？你话你条坚啲，我又话我条坚啲，边个坚嚟噶？冇得坚一条。 咪所以你记得咧，喺呢个系所谓嘅系特首呢个岗位嘅选举或者推选嘅过程入边咧，我哋咪就话根本上两个唔同嘅单位都系咧系。有唔同嘅系佢系推荐唔同嘅对象，证明佢就系对香港唔了解啦嘛，系嘛？ 系你讲得啱啦。跟住咧，嗱，佢两位咧，呢个两个读者笔者又咁讲，佢话由2003年50万人上街后，政策向左转，变为回归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嘅原来轨道上去。过去10年，我哋睇到中央为咗防止香港失控。加强咗对中联办嘅权力啊！嗱，呢度咧就系、是、我哋过去十几年嚟 即係最令我哋擔心。你記得03年啊，即係估計嘅人數又估得差，即係啲線就即係攞得唔好啦，唔單止係黐線，根本就冇線，斷咗電咁，哈哈，電力中斷，哈哈，攞料完全攞唔準，跟住一攞唔準咧就發癲啦。 你對劉少一教授就真係好唔尊敬喎，你真係啊！ 我 佢话三万人啊嘛， 我从来对阿刘教授咧，我对佢就唔系话好熟悉，我只系即系咁耐咧同佢即系，不过佢咧人品好， 嗯 啊，即系佢咧冇乜棱角啊，啊佢嘅人咧，你左中 一定好过波波啦，呢个小旋波真系啊， 喂，你唔好揾呢个嚟比较啊，系嘛， 咁啊，咁而家佢系即系佢嘅继任嘅岗位啊嘛。那 即 系 你有时人呢即系你刘少佳呢或多或少呢即系有时真系好惨嘅。 嗯 阿林伯。你而家呢一脱嘅班人我哋梗系会攞返之前嗰班人嚟比啦。 嗯。 喂之前嗰时候我都觉得哇刘少佳唔得㗎喎真系。而家你睇下哇刘少佳几好喎、当年都唔系太差喎真系。咁你话做人系咪真系好阴功呢真系即系你会一蟹不如一蟹，跟住咧，你会觉得，哎呀，之前真系好咯，咁人做人咁样，其实就都真系又系好鬼凄啦。咁你谂下嗱，当时03估计错咗，哇，上边真系吓到鼻哥窿冇肉，于是乎咧，23000国安公安落嚟香港长期驻守， 收了 ，啊、跟住维稳费7800多万，啊，唔系几。啊，唔系，真系唔系，真系多，对唔住啊，7800，系咪咁多咧？又好似唔系咁多，都好似系，真系维稳费好多， 唔系单系为香港嘅， 系咁啊，系全国嘅维稳费系7800亿， 一路系讲嗰度系比军费仲要仲劲噶，系啊， 所以咧，当然香港系占部分啦，咁占咗部分之后，香港咧就形成咗一个第二个权力核心。就是西环治港，所以好多时咧，啱啱呢个字眼开始嘅时候咧，阿林伯有啲朋友成日问我，因为喺报纸又睇西环治港，收音机听到我哋又讲西环治港，即系有啲朋友好 naive 咁问我， 西环有啲咩啊？咁啊， 喂，呢个 CGO 搬咗去西环咩？ 吓，唔系，系嗰时嘅数码电台搬咗去呢个系数码港啫， 真系人哋以为。啊、香港特区政府的办公室、啊、特首办搬去西环咩？真系有啲朋友真系咁问我啊，即系对政治唔系太熟悉，以为真系啊西环治港吓、啊、好啦，而家嚟到张晓明啦，咁啊呢度两位笔者继续讲咯，佢话吓过去10年，我哋睇到中央为咗防止香港失控。加强了中联办的权力，又由于中联办和港澳办有结构上的余量情结，即是诸葛亮和周瑜的情结啊，两个主要负责港澳事宜的系统经常出现政令不一的问题。其实两个都，其实这两个呢，我告诉你，你识不识这两个人啊？我就没听过。 不识。 许伯坚、陈培生。根据我去演绎佢呢种咁嘅写法咧，一定系熟悉内地，甚至系内地嘅人嚟去用佢哋内地嘅写法嚟去喺明报呢个观点嚟去提醒香港人呢一个改变嘅原因。跟住佢又讲咯，同时 佢都系善意嘅。 嗱，林伯你问得好啦，究竟佢系咪善？当然。在大公民会的角度，大公民会写嘢，你佢话佢哋系咪善意啊？佢梗系觉得自己善意啦。你问佢咪善意，佢好明即系话咧写出嚟提醒你哋香港人啊。咁你话善唔善意就各取所需啦。对梁振英之流689咪梗系善意啦。对长毛之流，吓、呢个系提点你哋啊，刮你哋睇清楚啊，唔好再乱嚟啊！嗱，跟住我再讲啊，吓佢同时中联办官员对本港一啲自治范围内嘅事务嘅过度关心，多少也影响咗港人对一国两制嘅信心。佢话过度关心啫，关心都系好，即系话如果你见到个老人家吓啊嗰、那个嘅即系 嗰、那个阿大班搞个咩咩中华 平安中， 平安中坏咗，你去关心下佢，同佢整好佢，跟住日日夜夜日一个电话，夜一个电话关心佢。喂，试下个平安钟啊！跟住夜晚三点又打，喂，试下个平安钟啊！咁我老人家话喂，你过度关心，咁都系关心系嘛？即系都过度一啲啦，你唔好咁关心啊，得噶啦，唔电话会打俾你啊，大佬，唔该你唔好再打嚟。咁呢个都系过度关心。咁但系中联办佢用呢个过度关心，就令人影响咗一国两制嘅信心。如果话2003年嗰次对港政策嘅调整出现咗矫枉过正，而至于中联办嘅角色受到质疑的话，那么张晓明嘅理身，从佢嘅特点看，将是一方面更坚持一国，一方面更放手两制。相对淡化中联办对香港内部事务的介入，但属于中央的权利就抓得更紧。嗱，呢两句咧， 抓得紧我哋，我哋唔中意啊，真系。 林伯，嗱呢两句就系全篇文嘅重点，亦都系咧系好值得。嗱，如果呢篇文啊喺未来100、200年之后成为咗啲学者研究一国两制在香港行得通吗？嗱，我觉得。将会成为一个相当具争议的说法。你一方面你说张晓明的理身就是突显坚持一国，跟住就说放手两制，更放手两制。就是中央的权利找得更紧，就是说你见到啦，早一排一路讲十大权力。哇，我哋十几年前就话十大建设啫，大佬。十几年后竟然要将中央嘅十大权力嘅巩固，跟住 提醒你哋啊， 系要受到人大常委嘅看管监管吓、你要睇住你啲法例系咪真系唔会嚟同我哋一国两制有呢个不同。 喂，我只有四个字嘅反应，不知所谓啊，真系 不知所谓。咁所以咧，嗱，究竟大家你都可以。即系你啱啱瞓醒，可能听到我哋喺度喷口水，一国更硬，两制放软，或者大佬，其实潜台词即系话咧，一国硬咗咧，你两制咪脚软咯，大佬放咩软啊？一国更硬，两制脚软就啱，就唔系两制放软。因为如果从佢呢一个咁样嘅演绎，两制放软咧，即系话佢放松俾你哋。你哋内部事务，中联办都系唔介入啦。但系张晓明浩浩荡荡嗰几廿万字，讲到香港啲法制、终审庭嘅权力、人大常委点样释法嗰啲权力，唔吓亲你？喂，咁样就叫做放软啦。原来，哇，咁佢呢个真系咩叫软呢？阿林伯，吓硬同软之间。根据梁振英所讲， 好大嘅空间啊， 远之间都有好大嘅空间嘅吓，咁所以咧可以爱作为我哋点样去处理。咁呢个咧嗱，佢好犀利啦，最尾噶啦，林伯，你稍安无躁啊，即系我觉得呢篇文章系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同细读，因为佢最尾再攞胡锦涛喺18大嘅报告，佢话 quotation 啦，呢个就必须。把坚持一国嘅原则同埋尊重两制嘅差异，维持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嘅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归结起嚟呢就係一国更硬，两制放软。呢几句句子再写啦。嗱，巧妙嘅地方呢，你食个有机菜呀、你试个有机结合政制未啊？ 唔知系表示啲咩喎？真系啊！ 国语就咁读嘅，维持中央权力，我保障人民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制合起来，懂不懂啊？有机结合高度自治同中央权力，哇！真系大佬，真系对唔住啦！8:54，我听如果我哋要演绎。啲高于中央领导人嘅说话呢，即係讲真一句说话呢讲出嚟，当然呢即係好似当年我哋睇过一套好耐以前有睇过 有套戏，我谂嗱，你咁中意睇戏啊，突然间喺我脑海中有套戏，又有个傻佬无端端做咗美国总统咧。嗯，即人啊，佢其实基本上个人 IQ 好鬼低嘅， 嗯， 好鬼蠢嘅，个人又好鬼渣嘅，但系啲人咧，佢讲每一句说话，啲人就觉得哇， 哦， 智慧真系高啊， 吓 系咪啊？系咪 The Garden 啊？中文系咩？ 唔记得个中文 系，即系嗰套戏简直系讽刺到不得了。 原来佢一路都系讲紧佢后院点去种嗰个系诶， 佢系 Garden 啊，佢系种植嘅嘢，佢但系讲每一句说话喺万人嘅演说当中，啲人哇呢、這个人。即系啲比喻真系哇，原来咁高深嘅，即系人就系咁咯。 系 当一个人佢嘅权力又大，地位又高，讲每一句嘢都好似哇，真系高深莫测。唉，你讲如一个，即系我哋当然我哋绝对唔系讲有要阶级观念，但系呢个世界当然系有阶级之分，而令到我哋觉得咧，原来。即系喺特别喺而家呢一个世代，绝对嘅权力就会绝对腐化。呢绝对权力嘅人咧，佢可以将翻云覆雨讲啲嘢咧模棱两可，然后你嗰啲奴才咧就不断咁喺度演绎，然后咧将佢哇讲到更高深，跟住你周边啲人，咁你谂下啦，一国更硬，阿林伯。点会两制可以放完啊？咁所以咧，嗱，佢最后佢讲呢个安排咧，某程度上面对梁振英有利。讲嚟讲去，咪就系想咁咯，即系话俾梁振英听，嗱，我哋两位傻佬写嘅嘢，你睇啊，嗱，我觉得呢个制度对你有利嘅，你唔明啊？问下我啦，请教下我， 请你 我做下公关，我做下呢、这、一个，即系同你做下呢个桥梁啊。跟住佢话，一方面固然系中联办减少介入，让佢有更大空间；另一方面，从交情看，交情啊，张晓明同梁振英边个资历深啊？林伯， 嗯， 你话咧？ 边个资历深？ 喺政圈里边，张晓明同梁振英边个喺政治嘅历练里边？嗱，张晓明咧就49岁， 嗯。我呢样同年纪冇关系噶， 一来系咁，但我都要讲讲，梁振英就应该系56岁，系咪？咁啊，相差7年。 嗯， 咁当梁振英当年系呢个预委会筹委，加上系基本法草委秘书长啊，大佬， 嗯， 你估边个做得到啊？ 嗯， 嗰阵时张晓明仲系一定系攞同人攞公事包都冇机会啊！张晓明、当然啊， 但你唔可以睇小啲被替从噶。 你咁、但系咧，因为梗系唔系啦，所以咧呢、這个咁嘅笔者就话张嘅资历咧系确实远远喺梁之后。咁、但系佢而家做咗中联办主任啊嘛，大佬。咁于是乎两人咧， 等于呢个总公司嘅系吓决策人， 所以。 代表 梁振英就算唔喺强势，都唔会处于一个好落后于弱势。咁、呢个分析又系啱嘅，系咪啊？即系唔使你个奴才心态吓、见到王光亚，见到呢个彭清华大佬话卑躬屈膝吓、即系大佬，即系呢个未。 但系小班啊，边个撑佢先？佢去第一去边度借票先？呢、這个我哋全部睇到噶嘛， 系 嘛？即系历史好清楚呢啲事实，讲俾我哋知。 系咁， 佢好清楚佢嘅权力，佢今日点博懵得翻嚟？系边个？ 咁所以最终 提佢名噶？ 最终咧，呢、這个陈培生与许伯坚嘅一文咧，最终嘅结论就系、是：如果真是这样，用一国嘅事宜回归中央，自治嘅事宜由特区政府自行处理，这才是拨乱反正，防止香港管治失。控的正道，嗱，佢嘅结论就系咁啦，即系话讲嚟讲去都系高举张晓明驾到，哦，令到我哋一国能够回归中央，高度自治就由你梁振英把关，系我哋高度合作。喂，大佬啊，即系呢啲咧，就系只要将主旨嘅说话咧，系写到佢自己觉得主观嘅愿望，不过咧。是没有讲出问题的核心。 喂，如果不简单啊，领导人就不用提醒这个689先生说，喂，有六件事你要认真做好他啦。 所以呢 ,1831,138。 1831138，哇，真係呢个电话你如果想打入嚟讲下究竟我哋两制有冇脚软呢？ D100 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新田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架私家车同货车相撞之后着火，私家车上两人死亡。凌晨接近三点，私家车沿住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驶至近南生围的时候怀疑失控，撞向前面运载鲜鱼货车的尾部。货车翻侧，私家车着火焚烧，再撞向路边石驳。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之后，在车上发现两具烧焦尸体，暂时未知身份，警方正联络车主。当局早前验出部分食用油价致癌物苯丙 A 皮超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梁家杰在本台节目引述政府回复话，愿意考虑透过立法将苯丙 A 皮纳入食物法定的限制。梁家杰又说，目前法例要求食物供应商保存货源记录，他质疑为什么当局今次找不到货源单据。立法会下个月3号会讨论事件，当局必须交代是否有效执行法例。专业教育学院应用科学系高级讲师方丽颖说，这种物质存在在受污染空气或者在高温燃烧下产生。他又说支持本港引入欧盟标准监管。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联邦参议员克里出任下一任国务卿接替希拉里。69岁的克里成为奥巴马连任之后第一个获得提名的新内阁成员，两人在白宫一起会见传媒。奥巴马赞扬克里的从政经验可以升任新职，而且赢得世界领袖的尊敬和信心。奥巴马有信心克里的任命可以迅速获得参议院确认。克里曾经在2004年代表民主党角逐总统职位，但是输给共和党的乔治布殊。他现时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天气方面，同一道冷风相关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正显著下降。今早广东内陆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5度。预测本地区今日的天气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有薄雾，天气显著转凉，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逐渐下降至晚上大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平安夜天气寒冷，风势颇大，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现在转播完毕。D100 有声台，还声于民。 来立法会答问大会的时候，分别呢是有多次呢是在立法会答问会期间呢是向本会作出嚴重的失實聲明，即是講大話，這個是違反了他作為特首的一個憲制的責任，這個我們認為是構成瀆職的行為。今天是梁振英終於見到波子，也都終於受到市民的正式由立法機關去代表唾棄他的聲音，真的好了，我很開心。如果大家一陣間各位記者，如果你們未飲下午茶嘅，我請大家飲。 特區政府一直以嚟用人嘅政策咧，都係用人為財嘅。我相信劉江華先生咧，佢能夠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我譚志源局長咧，係做好佢哋局內工作嘅。 第一，確實喺基本法下邊23條寫得好清楚，香港係有一個憲制上邊嘅責任。第二，就是说现时我们认为香港呢是要处理民生、经济其他更加重大的社会问题。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地狱心战室， 水鬼星城王，编剧阿通，声音导航阿通、阿峰、啫喱。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哇！新上任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阿华啊，诶，过嚟坐。 哎呀，唔好玩我啦，老板，我都未多谢你射住我啊，呢餐我嘅，随便叫嘢食。 得啦，你咪咁得戚住啊，全世界对你嘅印象咧吓，一向都唔系咁好嘅。唉，水鬼星城王，你要醒定啲啊。 放心啦，我好谦虚嘅。 我一定系要努力系协助局长咧，系履行佢嘅职责嘅。我过往喺地区同埋喺议会咧有长期嘅服务，但系对于政府嘅工作，对我嚟讲咧系一个新嘅经验，同埋一个新嘅一个挑战。所以我自己将来咧系会好快、好努力，系向我问责团队嘅前辈系多啲嘅请教。 唔错啊，扮谦虚，啊扮得唔错啊！ 咦，多谢多谢啊！唔知今次仲有冇人去我办事处度庆祝咧？ 你个头啊兴啦，你自己知唔知咩事啊？阿爷放弃你，选民啊放弃你，嗱不过唔紧要啊，我会睇住你嘅。 多谢主人。 嗱，放心啊，仲记唔记得我嘅口号啊？ 加入良营，事业有成。 好，仲有个原因噶，揾你翻嚟系帮手对付泛民噶嘛？ 系嘅系嘅，知道知道。嗱，我仲知道咧，你左右受敌添。 就算你问佢，你老豆系咪姓梁噶，梁先生，佢都会话。呢件事情上呢，我哋处理就有疏忽嘅，都比较同嘅答案俾你嘅。我哋係冇需要，更加唔应该係花费大量精神时间物力去处理返成件事嘅细节。 唉，所以话你未够道行呢，西环契仔又点会与我为敌呢？你都见到啦，去到最后投票，契仔都係投向我呢边㗎嘛。 啊，又啱喎，全部建制派开头都讲到天花龙凤，但系最后咧都系企向政府呢边嘅。 诶，你系三姓家奴嚟噶嘛？你会唔知？ 系系系，弊话自己唔识得讲大话，各位行紧过嚟啊！ 边个啊？ 咪针住你嗰个咯。 个别好少嘅，一个起两个字就话范太你讲少啲啦咁。我以前都讲过，我个人咧就我唔系几识得讲大话嘅，咁心嗰句就口嗰句。如果因为咁样样咧，而令到有啲人话唔欣赏我咧，我完全接受嘅，佢哋系有选择权，但系我唔能够因为一个选举改变我自己。如果唔系，个人都冇乜意思啦吓。 阿梁生咁啱啊！ 系啊， 范太你好，恭喜你成功连任啊！ 嗯， 不过可惜啊，低票当选啊。 总之入到闸就得啦。你自己小心张凳坐唔稳就真啦，系咁啦。 你都睇路啊吓！ 啊，佢真系句句啄住你噶， 唔使理佢，你睇下佢啲票就知啦吓。而家阿爷都唔撑佢啦。 啊，咁我先走先啦，老板。 啊，你喺边啊？唔食嘢啊？ 唔食啦，去深圳箍牙。 啊，咁又系啊！啊，快啲整干净啲棚牙啦，哎。 9:08。 牙箍牙啊！我即系嗰次同阿通讲开，首先多谢阿通呢四分钟啦，让我多几分钟食早餐，系嘛？虽然呢个早餐就唔系阿长毛请嘅，系啊，真系要 reimburse 先，你要问 我，要退翻钱俾你。 咁咧讲开牙，我应承咗阿通，我话要讲一个内地吓呢、這个。装假牙嘅吓、 啊、笑话， 笑话啊，即系啊呢、這个人 一讲笑话就唔好笑噶咯， 唔系笑话嚟嘅，真实嘅，系因为我即系我听呢、這个呢个人讲嘅时候，佢话系即系佢梗系话喂我朋友话俾我听系真事嚟噶啦，咁啊大家听完睇下觉得系咪真啊，系咪？人哋话唉大陆冇乜嘢系真噶啦，林伯系嘛，乜嘢都系假嘅。跟住大班成日都讲啊，吓、啊、个烂 gag 就系、是，诶、哎、啲贼啊骗子咪真噶咯，咁好啦。咁有一日咧，有个香港人，你知而家卖广告卖得好行啊，系嘛？睇牙 整牙翻大陆啦，咁啊，喂，整牙翻大陆啦，咁啊装一棚假牙， 嗯 ，OK， 咁啊好啦，咦，翻到嚟香港，哇，好唔舒服喎，只假牙，咁啊，唉，即系走去附近个牙医都系睇睇先，吓个牙医点同佢讲啊？我话林伯，呢只唔系假牙嚟噶， 系真牙， 系真嘅牙嚟噶， 咁啊得人惊啊，真系啊， 你喺边度整噶？即是话呢大陆呢中国大陆。如果你想要真就唔会系真。你想要假佢就会俾真嘅你、啊。所以假牙都可以系真嘅阿通你呀睇下点可以写另外一段故事啦。不过呢阿通呢四分钟就突显咗究竟梁振英同刘江华嘅种关系啊，我哋又有个生逼，吓、啊、有个因为梁振英啊点样赞啊刘江华咧，听下， 就用英文赞嗰啲嘛， 系真系， 系， 诶喂，你有冇有冇？ 今朝早我都讲啦，佢就话咧，佢系 the best， 系咪 啊？ 我哋而家搞紧、啊，因为咧。即系听梁振英讲英文唔系咁容易嘅，你知啊，即系可能佢咧就即刻嚟呢度咧嚟去咧将呢个生逼洗咗佢， 系 唔紧要，佢可能唔系好想啊。其实咧，本来我哋今日系咪有阿 sa 姐一齐啊？定系之后我哋会同阿 sa 以后咧逢礼拜六咧我就可以休息， 哦， 咁就阿 sa 姐就帮你咧系做下呢个 sa 姐啲英文落落声嘅， 系， 所以即系我哋可以即系。即系我最中意 佢会开一个新嘅系声音专栏嘅。 其实我好中意咧，即系有时即系喺工作嘅岗位啊，朋友上面咧，有啲譬如中文好叻啊，英文好叻嗰啲人，即系你一乜嘢唔识咧，嗨问下佢，就系好鬼方便。即系 咁，你有冇识得一个朋友系国情好识噶？对， 都有吓，都有嘅，好好多个话自己国情好叻添。嗰啲就好多条线走埋嚟同你讲， 系， 唉，我呢条线最坚噶啦，嗱呢条线最坚咧，攞翻梁振英哥跛翻嚟啊，睇下佢点赞啦，嗱， 系，嗱我就觉得咧系当然咧有好多唔同嘅线路收风，咁但系都有自己嘅分析能力至得噶。如果你系因为咧收咗好多风，然后就以为嗰啲系你认同嘅，或者你觉得佢好权威嘅，就。就正咧，就唔一定嘅。 听听阿梁振英点讲。 特区政府一直以嚟用人嘅政策咧，都系用人为才嘅。我相信啊，刘江华先生咧，佢能够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咧，我谭志源局长咧，系做好佢哋局内工作嘅。But this is part of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of choosing the best person for the job. Choosing the best person in the job. 哇！即系。 咁样讲法 ，best best。 喂，你睇下佢嗰个内阁啊，嗰、那个唔多掂又唔啱啦，嗰、那个陈咩吓陈茂波又唔掂啦。喂，咁呢啲咩啲 best 啊？即系 唔系咁佢咪话咯，即系嗰啲唔掂啊嘛。 best 即系嗰啲佢系咩呢啲人嘅啫？佢系只要邀请到呢啲人嘅啫。 嗰啲咧就个个都鹌鹑啦。有乜事咧？啊，真系嗱，如果你从 系 今天我又唔知睇咗边段评论，就话咧刘江华必。定唔会好似吴克俭咁匿喺呢、這个林郑嘅后边、做契仔，亦、都唔会好似 即系佢唔认佢做契娘， 系有奶不是一定娘，亦都唔会匿喺，亦都唔会好似汤房波咁赖晒老婆，兼且醉酒驾驶之后又唔敢出嚟咩数，刘江华一定用佢一。冠嘅口黑壳顶硬上，你吹啊！我就系咁，好多人支持我嘅，我输咗咩？你知道我几多票啊？嗱、我话俾你听，刘江华将会迟啲点讲啊？你记唔记得佢几多票啊？ 39万咯、 啊，刘江华、 啊， 我唔记得啦。总言之系好多、 啊， 如果你真系你记忆系啱嘅话咧，佢一定会咁讲。我咧就喺上一次嘅超级区议会选举咧。是有39万几票咧，系高票落败。虽然咧系未能够喺立法会服务，但系呢30几万嘅支持者咧，系好希望见到我刘江华继续咧，系将我过去嘅经验同埋工作咧， 是服务大家的。所以大家呢不需要再问我是不是屈就。这个呢都是我个人这么多年来呢是服务社会的心呢是不变的。哇真是我大佬啊想当年我作为民主党员我被阿华叔编排就话嗱，刘江华讲嘢，你一定要坐喺度听，跟住你负责嚟去回应。所以咧，佢嘅神情 系， 佢嘅音韵，佢嘅所谓说话嘅艺术咧，我够胆讲喺立法会面，我敢认第二都冇人敢认第一啊！大家都系新界东，不过咧，我唔会以呢一样嘢为荣。即系我觉得对住呢个人咧，我亦都系因为离开立法会嘅原因咧，就系、是、真系嘅，林伯，我系再不屑对住呢一类人，因为我惊我再听佢讲呢啲嘢咧，我会系真系命嗰短几年， 嗯， 即系会好心悒，系好痛苦嘅，所以我大家你唔好再你唔好以为哇，成日讲佢话俾选民唾弃，佢一定会用。你问一下长毛啊，佢几多票啊？ 嗯， 四万几票啊？ 喂，大佬， 我多佢八九倍啊！ 唔系咁样比噶、 啊，喂吓、啊，喂，佢哋就系将啲嘢嚟扭转嚟讲噶嘛，大佬啊，系咪？ 寻日喺呢个人民电台啲听众啲撑啊刘光华啲人都咁样讲噶，系啊， 咪就系咯，一定会系 呢个将嗰啲数目字咧系吓。啊A 同牛 ，A 同 B 都唔同类别咁啊，再比系嘛？ 一定会系咁、啊，即系因为佢会即系各取所需，佢、 啊、 认为边啲啱佢使，边啲啱佢用，佢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用到尽。 咁用嘅时候咧，你就同佢讲，你知唔知啊？涂谨申几多票啊？ 嗯， 就咁样同佢讲咯。咁你知唔知道最少票嗰个何俊啊？嗰、那个何俊又有几多票啊？咁啊嘛。 咁即系佢会话。啊所以咧，我估我唔好記得，好似佢冇三十九萬票，因為何俊仁、 嗯、 即係佢，但係佢有三字頭嘅， 嗯嗯， 好似三十三啊、三十四，佢係少唔知萬零兩幾兩三萬票咁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咧，佢哋係會將一啲嘢扭曲， 嗯， 然後將劉江華係一個相當，你要講藝術語言啊、 嗯， 喂佢係被組啦，都未到六八九啦，我話俾你聽，而且佢係歷練過歷練。喂，边一个人能够喺民主派嘅创党之先，已经系民主派人，跟住可以成为建制派嘅红人，跟住喺立法会历届都系当选，喂，跟住做埋行会，跟住你谂下， 跟住俾人放飞机啊， 系，哎，跟住佢话我俾人放飞机都忍得住，又可以翻转头，哇，呢啲咁嘅政治历练啊！一摆出嚟，你知唔知佢摆出嚟第一项政治工作系咩呢？就系月明村某个座数某一座嘅护委会秘书。 嗯， 哇！你净系睇呢一个，跟住佢就同你唱《狮子山下》。 嗯， 吓、啊、月明村嘅以护委会秘书。能够成功成为区议员、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政制副局长，哇！大佬，跟住仲有得上啊！ 咁我 话 俾你知呢一个政治或者呢个系追求权力嘅爬虫咯。 你从呢个角度就梗系咁讲啦，但系从佢啲支持者当中，嗱你嗱知己知彼， 嗯， 百战百胜，我唔会对于呢个人呢即系一尘唔系一尘百踩啊！如果一星百踩，我唔会。即系呢个人咧，你系要好小心嘅谂法。佢唔佢系你晓讲话爬虫，爬虫咧呢个世界咧系个适应力最强， 系 同埋个 仲识变色添， 同埋个系啦，同埋个生命力系最强嘅。 啊， 呢、這个就系、是、 喂呢场好戏、啊， 呢、這个系政治生命力最强。 咁佢一定会系向佢啲系吓。而家仲系党友啊， 嗯， 系咪向佢啲党友咧，系会报复咧？佢会 嗱， 呢个呢我又同大家、啊、我用我嘅愚昧嘅分析呢好简单啦、啊、因为我知道大班呢就喺电话旁边、嗯、不过我好快讲不如听咗佢讲先啦你知老人家等即係唔想等 心急啦 心急我想讲话老人家等唔切呢句都唔好讲啦大家利是呢佢闹我。喂大班早晨。 早晨大班早晨。 喂喂喂。 冇声嘅大班点解会变成 大班。 我哋冇识点咪喎， 停一阵，停一阵啊！ 停一阵， 静啲地方啊！ 我停唔到啊，都 我哋揾下静啲地方。 喂，我感觉到好静噶。 我哋转播香港电台嘅新闻咧，佢咧每一段都不停咁样提住呢个信报嘅报道吓。 系啦，得未啊，大班？ 唔系啊， 嗯，你系咪想匿埋喺个山洞里边同我哋讲咧？ 唔系啊，因为呢度插口啊，所以要 插口。喂，你俾人逼迁啊？啊， 系啊， 啊唔系，我知啦，屋宇署。逼迫你， 咁唔系啦，唔好乱噏嘢对面拆楼。 OK 啦，嗱，大班，唉，任你发挥啊，大佬，你知道今日信报咧个标题就话 DBC 复活在望，黄楚标移购大班股权。 其实 咧， 冤家吓， 其实咧就话阿家父就。都知情嘅。 喂大佬。 嗱 你 唔係你做一个律师咁你梗係有 我。我梗係知多少少不过呢我作为你嘅律师呢我就即係你要保障你嘅呢啲 privilege 嚟㗎嘛大佬。 即係未得你受到权 咪就 係你发言啦。 证明你一个有懂得嘅律师囉有。 咪就 係 囉。 守律师囉。 你真係 呀。嗱唔係啦其实成样嘢好简单嘅。但郑家富最清楚的啦因为我哋提出咗一个互相拍卖嘅方案就俾嗰三位即係嗰四位不买不卖不注资嘅三不股东啦。 嗯。 咁一直就冇回应嘅。 係。 啊咁我哋就以为即係对方都係坚持三不嘅。咁但而家呢就佢哋就有反应就要拍卖即係要参与啦。咁我而家个问题就係话呢既然我哋话要拍卖嘅时候我哋要考虑我哋呢一边可以出几多少钱囉。 嗯嗯。 呢个主要係一个财力嘅问题囉。即係我但有一样嘢我可以讲嘅呢就而家未仍然係未有任何確實嘅方案嘅， 系， 只不過係啊，即係雙方就話可以討論嗰個拍賣嘅問題啦。 嗯， 係。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我今日睇咗信報，我都有啲震驚嘅，就話要揾我做股民。係 咯，六個月喎、 啊，六個月唔俾我開聲，咁呢樣嘢咧，我就可以向公眾絕對保證咧， 係， 就算我冇能力。我同阿媽何国辉何家利我哋冇能力同对方竞价嘅话呢、 嗯、 最重要一样嘢呢就冇人可以收我声嘅。 嗯嗯。 即係我仍然坚持如果要封我咪嘅呢就乜都唔使傾。 嗯。 咁有呢个 DBC 钉咗牌去囉、 嗯。嗯。 即係我哋其中一个考虑呢都係还胜于民嘅。第一个大前提就郑经涵一定不可以被封咪、 嗯、 被滅聲、嗯、即不论我离开 DBC 又好我继续在 DBC 又好都不会被滅聲的。 嗯 嗯、这个就是 我第一个条件啦。 没错。 即我个对个人的要求也是对公众的承诺啦。 是啊。 啊如果不是做来做什么啱啱啱有没有 即我们都很难想象大班即是可以被人封到咪 即是钱不是问题已经是现在我要考虑都想大家即是我都其实都准备礼拜一回来跟你们倾下的跟同事倾下的呢、嗯、就是究竟我们应该谈哪一步啊如果要竞投我们有几多子弹在手上面呢我们有几多钱呢我哋可以去到咩价呢即係等于你拍卖你都知道自己有几多钱先得㗎。 嗯係囉。 第二样嘢如果我哋嗱我哋又唔可以而家呢个时候系唔可以话我唔玩㗎。即係呢个镜头啊。 嗯。 因为郑家富清楚啦你可以解释下因为我哋提出嚟㗎嘛。 嗯嗯。 係咪咁第二个问题就係话如果我哋 是不是需要考虑另一样东西，就 DBC 即是作为数码广播啊，他们是不是应该滅聲啊，钉了个牌啊，又或怎样呢，这个都是其中考虑一个因素。 是 所以我现在还在这里，即是我都好， 即 我都矛盾的，所以今天 挣扎 紧，你说 我们最紧要的是 有人 是、 今天有人将这段新闻流了出来呢，就一定不是我们这一边。 是没错。 因为那一定是有别有用心的，有些人我想都是想淡化7月1号的游行的。 是梗是。即是说 你 说1 月 1 号。 1 月 1号。1 月 1号。1月1号。是。即是说 DBC 复活，不过大班呢我想呢。 但我一样东西可以讲家父知的啦，钱我话了，我一早已跟何国辉和阿佳利我们都觉得即是都动过水的啦，都不要的啦，钱即是投资咪化为乌有咪算咯。钱财身外物。 钱财身外物。 最重要最重要一样东西就还声于民。即是我绝对不能够容许我郑家富林毓华王即今日喺 D100 做緊嗰班同事被滅聲嘅呢樣嘢，我一定不容許發生。 係， 即喺我能力範圍裏面啦嚇。 咁呢個人民電台喺每一個新聞嘅報導度咁高調咁處理呢個新聞，又有咩 咁呢啲你 唔機咧？真係啊！ 咪就係想淡化呢個七一遊行嘅壓力咯。 即係其實咧， 如果唔係點會成日諗下香港電台就 DBC 事件？我諗我冇聽到新聞咧，因為我一早起一身就冇开心机。个问题就係话点解突然间佢哋咁高度关注。 係囉，过去有乜点提囉、 啊。尤其是有个 indicator 㗎，我都叫大家听一下我哋啲听众呢、最紧听住11点嗰、那个 LTV Cafe 啊。呢个节目呢从来呢个曾志华呢佢從來咧係唔討論 DBC 事件嘅，喺呢個節目裏邊，亦都唔容許阿蔡東豪講呢單嘢嘅。如果今日佢突然間去講呢單嘢咧，咁你知道咧係有組織嘅所謂公關啊，所謂呢個屎片醫生教我哋做嘅嘢啦。 不過大班、啊， 總之我講咧，而家仲未有任何確實嘅方案。 明白。大班嗱，我相信好多听众都会担心嘅一样咧，就系、虽然知道你都企得好硬正，何国辉啊、林伯啊，咁而家 D100好硬正啊，咁但系咧，而家人哋可能咧用钱啊，哇，银弹攻势吓、啊，用你倍以上嘅银弹，哇，大家拍卖嘛，好啊，嚟啊，嗱，开个价嘛，嗱，我可以劲嘅。哇，大佬你真系你冇办法噶、哦，如果人哋真系银弹攻势，不过 但 小班 啊，从电台同埋从呢个系信报报道都系冇讲话拍卖个安排，净系话系黄楚标咧计划以原价回购郑经汉同埋何国辉手上嘅股份。 咁咪 咁又冇讲到下 价 嗰笔 个原价咧就好简单嘅，就系即系话个底价，我哋开嘅底价咧就 系 4000万。阿郑家富知嘅 ，OK。如果對方還嗰價係，佢話係原價買翻嗱啲股東啲股份，咁咪即係1.5亿咯。 係 即係起碼呢個係即係人哋開價4000，人哋1.5亿。 即係呢個。 咁我有冇1.5亿咧？咁我係咪出1.6亿咧？咁我有冇機會出到2亿咧？咁我啲錢喺邊度嚟咧？雖然有啲公聽眾個個都喺網上邊話，我哋一人俾10000蚊你，100000人就1亿，咁你都要200000人一人俾10000蚊我先得㗎。咁我去邊度揾200000人俾10000蚊？我就算有200000人俾10000蚊，我點去處理咧？ 相當複雜。 呢啲一个问题嚟嘅，我嗱，所以最重要一样嘢，而家倒翻转头，我同何国辉嘅考虑咧，其实就系话，我哋一定要确保 D100继续扬升咯。即系如果我哋被逼离开 DBC， 又或者甚至乎 DBC 被钉牌嘅， 系 咁点解我哋有呢个 D100咧？点解林伯搞呢个 D100咧？就 是、 我哋要继续扬升啊嘛。 唔系，其实我谂 冲， 冇错，我谂听众咧， 个互联网嗰度 系 广播啫嘛。 系啦，我今朝听咗新闻同埋睇咗呢段信报报道，我最关心嘅就系第一。究竟大班系唔系会咧系接受佢哋嘅聘任咧做顾问6个月，同埋系唔喺6个月咧不能再新台，即系话 D100工作，咁你做嘉宾主持做呢个评论员系唔系工作咧？ 我一保证一样嘢，如果我要 for whatever reason， 即系任何理由之下我离开 DBC， 不论是因为对方高价取得个控制性股权，我哋被迫离开 DBC，或者 DBC 被钉牌咧，我都唔会被灭声嘅。 系呢、這个 okay, 這个 保证， 我就会喺九十日呢、這个 D 一百九啊日 喂，大班新闻之后再倾得唔得？ 好 嘛，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同大班倾一八三二一，唔系一八三二一三八。 D 一百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当局早前验出部分食用油的致癌物苯并 A 皮超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梁家杰在本台节目引述政府回复说，愿意考虑透过立法将苯并 A 皮纳入食物法定限制。梁家杰又说，目前法例要求食物供应商保存货源记录，他质疑为何当局今次找不到货源单据，立法会下个月三号会讨论事件，当局必须交代是否有效执行法例。专业教育学院应用科学系高级讲师方丽影说，这种物质存放在受污染空气或者在高温燃烧下产生，他又说支持本港引入欧盟标准监管。新田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架私家车和货车相撞后着火，私家车上两人死亡。凌晨接近三点，私家车沿住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驶至近南生围的时候怀疑失控，撞向前面运载鲜鱼货车的尾部，货车翻侧，私家车着火焚烧，再撞向路边石驳。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之后，在车上发现两具烧焦尸体，暂时未知身份，警方正联络事主。京广高铁北京至河南郑州段将会在下星期三通车，标志着京广高铁全面开通，来往两地车程将会缩短至八个钟，票价由865元至最高2727元人民币。铁道部早上安排中外传媒试坐北京至郑州段，车程大约需要三个钟。京广高铁全长2298公里，是全球最长的高铁，贯穿六个省市，覆盖过亿人口，最高时速达到350公里，开通初期就会维持在300公里。西非几内亚，一架载满乘客的货车失事跌落山谷，造成19人死亡，10多人受伤。事发在东部康康省附近的山区，车上当时载有50名乘客，大部分是当地商人。当地警方表示，出事地点道路狭窄，货车司机因为闪避增速而扭态，导致货车翻侧跌入山谷。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有薄雾，天气显著转凉。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9度，逐渐下降至晚上大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平安夜天气寒冷，风势颇大，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现在转播完毕。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嚟立法会答问大会嘅时候，分别咧系有多次咧，系喺立法会答问会期间咧，系向本会作出嚴重的失實聲明，即是講大話，這個是違反了他作為特首的一個憲制的責任，這個我們認為是構成瀆職的行為。 今天是梁振英終於見到波子，亦都終於受到市民的正式由立法機關去代表唾棄他的聲音，真是好了，我很開心。如果大家一陣間各位記者，如果你哋未飲下午茶嘅，我請大家飲。 特區政府一直以嚟用人嘅政策咧，都係用人為財嘅。我相信劉江華先生咧，佢能夠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和譚志源局長咧，係做好佢哋局內工作嘅。 第一，確實在基本法下面廿三條寫得很清楚，香港是有一個憲制上面的責任。第二，就是話現時我哋認為香港咧係要處理民生、經濟其他更加重大嘅社會問題。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家富、林旭華。 好，大班咧应该仲喺电话旁边，大班喺度嘛？ 系喺度，喺度， 系喺度。喂，嗱，一阵间咧， 有啲嘢要更正嘅， 好啊， 更正。如果一万人俾一万蚊，我哋咧就一亿；两万人俾两万蚊，我哋咧就两亿。 哦，即系 如果十万人俾一千蚊，我哋咧就一亿。 通常我都冇乜点样用到一亿两亿嘅，所以你讲咩？ 一讲到千万之后咧，我都唔识噶啦，我哋已经 都系即系加翻俾你去谂啦啊！咁但系咧嗱。我哋就即系当然啲听众咧都有好多想同阿大班一齐倾偈嘅，因为咧 冇问题啊， 系啦， 我都想听下公众嘅意见。 冇错啦，而家我哋电话 系 啦，嗱，我哋而家或者咁讲啊，让今晚啱啱可能开听我哋嘅节目咧，而家大班就倾紧今日信报咧，就讲我哋 DBC 复活在望。黄楚标购大班股权， 唔系购嘅啫，二 购 二字系好重要嘅， 二字系啦，二购大班股权，如果大班真系即系啊呢、這个问题上边有可能甚至俾人封咪的话，你会点咧？不过大班已经讲咗啦，绝对 绝不能封咪， 同埋嗱，电话旁边有黄女士同我哋一齐参与讨论。黄女士，早晨， 早晨，早晨， 系早晨啦， 有大班喺度同 啊，早晨啦，咁多位，首先咧，好多谢你哋一班 DBC 所有嗰啲同事啦。咁咧就我哋响网址嗰处咧就有班系 DBC 嗰啲忠实听众嘅，咁咧佢就。因為咧，其中有好多係長者啦，例如我其中一個啦，咁佢哋啲後生啲話要照顧我哋嘅，咁咧就佢哋話想問下邊條路有你哋嗰啲係即係我哋嗰啲 DBC 個團隊咧，我哋希望咧就有啲 banner 或者有啲嗰啲。總之是顯示啦，就話支持 DBC 復播啊，同埋話踢走梁振英啊嗰啲咁個 banner 之類啦。 哦，即係你想係喺啲馬路上邊，好似而家咁嘅天顯乜乜啊，又或者 我似係講遊行啊。 是啊，遊行啊， 遊行嘅時候， 一號遊行啊， 係啊，我哋就係想話跟埋跟埋嗰條隊啊。 我 听下大班讲， 我哋一月一号咧系会我谂我哋都会，因为有太多，亦都系好多我哋 DBC 或者 D 一百嘅听众咧，系希望我哋有带头游行嘅，即系我哋起码要组织啦。而家我哋其实都喺度倾紧嘅， 系啊。咁但系大班，你觉得 黄女士啊，即系游行嗰度咧，唔使担心啦，我哋会喺。啊、星期一开始我哋就会有。 我哋系会约定个地点啊。 喺度諗緊，因为我哋好多年长嘅老人家呢，尤其天气寒冷呢、我哋未必由即係需要由头游行到尾嘅。我其中一个考虑呢，可能我哋直情就喺政府总部集会欢迎嗰啲游行。 咪又或者呢， 或者中段嗰度 中段嗰啲加油站。 喺度囉。 係呀，我觉得加油站嗰个方法唔错嘅。因为可以啲老人家行到嚟咁我哋同佢打下气呀。 我另外一个諗法附啊，我都直情，因为咁就唔知有几多人系支持 DBC 㗎嘛。即系话黄女士讲嗰样就话佢想我哋有一队团队咩？即系我哋自己有一队人咁。 系， 唔系啊！大班我就主观，我啊主观愿望噶，你知啊，系嘛？即系出得嚟一月一号嘅游行嗰啲，对于梁振英咁不满嘅，我就入晒我哋数，个个都支持我哋噶。 哇！知道个数，你冇着数 咁啊会惹起其他团体嘅不满嘅，咁啊抽水。 咁我唔使，我唔会高调咁讲嘅。 譬如话我哋直情喺政府总部集会，或者甚至喺遮打公园集会，就行去政府总部。咁我哋自己一队人，即系行短啲嘅，我就咁考虑啫。 系嘛？好啊，再谂下。喂， 觉得咁样好唔好咧？ 唔系啊，黄女士就而家有刘先生啊，而家好多人等紧啊，所以即刻接通阿刘生。刘生早晨， 刘生 早晨，两位郑生， 系 听唔听到？ 早晨有谂伯， 系谂伯就谂伯，唔好意思，早晨，我就十足支持。啊 ，DBC 同 D 1 8嘅，无论阿大班琴日讲嘅说话，讲梁振英嘅底细，佢点样正所谓用啲最污糟邋遢手段上位，就系今日阿郑家富先生讲喺南航见到嗰啲咁嘅听话嘅奴才，甚至乎香港而家明报提嗰、那个张晓明点样将会喺香港做所有动作，其实样样嘢都系我哋大陆中央政府同呢个特区政府回归十五年做出嚟嘅，你睇下国民教育啊。甚至乎而家發生咁多事啊！呢個政府係做得好，電視台嘅發牌、電台嘅問題，好似嗰時九倉海運大廈嘅問題，唔係大班講出嚟，邊個可以講出嚟啊？根本就唔公義、唔公道。如果講真一，如果佢係做好些少，邊有人想搞咁多事啊？和諧社會都冇人提嘅，胡主席都唔提嘅，不過梁振英點解唔夠膽提啊？咩事啊？咁其實搞到佢唔和諧，根本就是你政府嘅問題啦，議員亦都有問題，甚至乎政府官員都有問題，一切一切嘅問題都係民搞出嚟、公民搞出嚟、市民搞出嚟嘅咩？如果你唔搞咁多嘢，市民求安居樂業，仲有四個大字，你哋貴同用呢四個大字，希望我哋香港根本係想平穩啊，同個個快樂咁生活噶嘛，香港好地方嚟嘅，你搞咁多嘢，根本就倒咗啲污糟水出嚟，就賴咗人哋。如果你香港政府仲係用呢一套做落嚟嘅，根本就香港點會有好嘅？ 阿劉生啊， 十五年過去啦。 系刘生，你好好嘢，我知道咧，你由朝咧至晚咧听我哋咧，你由朝至晚都好中气，同埋咧条气一路讲落去系唔停都得嘅，啊好犀利，啊大班，嗱刘生就咁讲啦，嗱我哋都 可以落叶啊， 我都问阿刘，哇刘生咁你一月一号你觉得我哋 一定要嚟 D 一八系有队啊，定系加气站会好啲咧？ 两样一齐做啦，而家唔紧要噶啦，还住呢个世界啲嘢， 百花齐放， 大家公开公道， 系好，好啦，多谢你啊，刘生，因为刘生有电话啦， 好奇怪，嘟嘟声啊， 咁你知啦，嘟嘟嘟啊，好啦，刘生，多谢你，好啦，喂，大班仲 系啊，我仲喺度， 喂，喂，你呢一句又可以可以， 未死唔去又唔死得。 喂，嗱，你基本上嗱，而家咧吓，王卓王，喂，系原来好似啊，我哋控制系你个电话又 唔系我 电话， 我怀疑系你哋好多电话打紧入嚟啊。 系我哋好多电话打入嚟，咁呢个我主观希望。 我因为我哋嘅电话，我有如果我有 call waiting 有显示噶嘛，冇。 系嘛系嘛，咁样啊？呢个得明白。咁但系我相信个电话而家都几 annoying 噶，确实系 do 啊 do 啦。不如咁啦，大班同你， 我未收咗线，你再 系啦，再倾到呢度先。一阵间我哋再睇下个情况，我哋噏多几句，睇下个效果系点先，好唔好？暂时同阿大班倾到呢度， 因为我哋系新台啦，好多嘢都系要跟进嘅，即系 冇错，即系我哋 希望大家， 我哋都希望好多电话排紧队，都咁样入嚟嘅啊，因为确实咧，阿林伯， 嗯。 我哋呢个新嘅局面呢，一月一号呢游行呢，我自己就倾向咩呢，我就倾向加油站一定要。 嗯，是。 因为加油站呢是一个整体，你是对全即、就是绝大部分经过是参与呢个游行嘅人呢，都能够同我哋一起呢，又喺好短嘅嗰十零秒经过呢，是一起即、就是振臂一呼嚟去加油，继续向前行。 嗯、 而如果我哋自己有我哋自己嘅一队咧，唔系唔好。不过咧，你始终咧，即系第一，未必个个能够喺同一个时间可以咁样参与得到。 嗯嗯嗯。 咁所以咧，就即系你话两者做当然好啦，但系我哋资源有限啦，人力物力系咪？咁所以咧，嗱， 唔緊要啦，我哋都有好多好豐富上街經驗嘅朋友，係咪？ 咁啊，係，咁啊，喂，不如我哋去下嚇、今日咧有啲社評嚇、對於梁振英係咪落台嚇、我哋而家處理緊啲技術嘅時候咧， 我哋送佢一程啦，真係 送佢一程啊！我聽聽嚟。 蘋果今日嘅評論標題係：梁振英，請你放過可憐嘅香港人啦。作者李怡喺文章提到，被指世界末日的时刻平安度过，玛雅长老说这一刻其实是新纪元的开始。由世界看回香港，香港礼宾乐坏的末日灾难正日益临近， 学民思潮昨晚举行的倒数跨越末日岛梁争民主启动晚会，呼吁我们重拾对城市的想象和盼望。我们的想象和盼望在岛梁，因为一切道行逆施都因为这个压回来的特首而发生。中策组变身中宣部和中组部，几个政策局长和行会成员的无耻行为和乱斩权力，行政机关对立法会的藐视，对司法机关的干预，施政的无视法律，都因为梁特首上场而出现，或者变本加厉和肆无忌惮。政府委任刘江华担任政制局副局长，更加摆出一副汹涌民意其奈我何家霸道嘴脸。李仪就提醒建制派要想清楚，如果田北俊对呃了行政长官来做的行骗长官都可以容忍的话，他会不会忍心看着呃来做的行为在社会上面好像瘟疫这样扩散？不要讲到现在没有人可以取代梁振英，李仪说任何一个人代替他都会比他好，因为任何人做都会吸取他因为满嘴谎言而落台的教训。建制派包括民建联，如果你们还有少少良知，你们在夜晚听到心底的一声，你们可不可以暂时放低你们的政治利益呢？李仪说尽管他记得鲁迅所讲，我向来不善以最坏的恶意来到推测中国人，但是仍然要向梁特首讲一句，请你放过可怜的香港人落台啦！世界上边又点会有强迫主人接受佢服务嘅公仆噶？明报嘅社评提到，中央扫除咗六个月特首嘅讲法，建议梁振英要打好手入边嘅牌。社评提到，特首梁振英首次到北京述职，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共总书记兼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佢嘅工作表现表示肯定同支持，显示在过去一段时间一定范围政商圈子所谓中央会在六个月里面切换特首的讲法纯属子虚乌有。梁振英率领的特区政府开局的情况开得这么差，是回归以来第一次见到。现在梁振英得到中央正面评价，是他重整旗鼓的时候。他和政府的处境会不会疲极太耐，视乎梁振英是不是能够打好手中的牌。下个月的施政报告极其关键。另外，若果他就梁泽僭建而个人诚信备受质疑的事，更加果断地认错道歉，为自己止血，重建公众对他的信任，将会有助施政，否则就会事倍功半。明报的社论又讲到，在政治上好牌坏牌对结果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关键是人。就算你手持坏牌打得好，只会是小输；就算你有一手好牌但是打得不好，亦都只会是小赢，甚至是输晒。所以怎样打牌才是最重要。而在过去六个月，梁振英在一些事上不认错不服输的取态，是小输变大败的关键。梁泽僭建越演越烈，赔上了诚信是他未果断处理硬咬强辩的结果。至于国民教育科的事件，社会已经躁动，不满情绪好像雪球般越滚越大。梁振英就容许这件事拖了两个月才撤科撤指引平息风波，但是他和政府的威信已经因为这样而严重错损。梁振英令到好多人疑惧，同佢处理国民教育科嘅事件其实有好大关系。由僭建事件同国教科事件显示，若果权力傲慢、光辟自用、唯我独尊，唔肯降低身段、审时度势、知所进退，喺政治上会付出代价。举一反三，梁振英若果唔肯调整身段，在这个众声喧哗的社会，就算是最好的政策都有可能因为不必要的争拗而大打折扣。 大打折扣啊，送他一程啊，林伯你说。 是 好行啊，他真的。 好行就夹不送啦，是不是？喂，我们呢 ,1831,138 呢有听众呢等紧电话，不过呢刚才我都要讲声。根据我们的综合分析大班个电话嘟嘟嘟嘟声系从佢而嚟嘅，虽然佢系咩话飞机工程师，不过可能对于呢啲咁嘅 通讯工程师啊， 所有成日都睇佢嘅飞机工程师前面咧 加个打字嘅，咁大家读啦吓，即系不便喺呢度读晒佢嘅全名。 喂，我哋要系坚守呢个系广播嘅节目守则 啊。系好啦，喂，电话旁边有 黄小姐， 黄小姐系嘛？ 早晨，黄小姐。 早晨啊！ 早晨 吓，咁咧就今朝好高兴咧，听到咧话黄楚标等人咧即系肯出嚟，大家倾下 BBC 呢件事情。 系 咁我觉得系件好事嘅，因为有啲嘢系需要摆一个句号，然后可以所有人都知道跟住系点样做咯。 系 咁关于佢哋话即系拍卖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哋系即系我当然系。大班同埋你哋大家一齐啊！ 多谢， 即系一定系支持嘅。咁但系我觉得咧，如果佢系个价钱咧系唔合理，因为即系大家都好明白一间公司可以估下价系几多钱。如果系唔合理嘅话咧，我哋系唔需要理佢嘅，因为你睇下我哋而家即系 D100，咁即系其实都喺网上边呢一个咁嘅delivery 呢个方式咧，其实系最终嘅方式嚟嘅，即系因为呢个系可以去到全世界嘅。 系。 我想问下你咧，黄小姐，如果万一吓、即系佢哋开个价，佢志在必得，嚟个天价嚟，系咁嘅话，大班当然咧，头先讲咗啦，已经话冇人能够灭佢声，冇人能够再封佢咪，咁但系 DBC 就从此可能咧就即系落入于黄楚标。继续拥有的话，当然林伯同大班咧可以继续以，譬如 D100， 呢个品牌好重要啊！ 我谂你都会支持啊， 系一定 系咯、 如果佢用天价咧，其实有两个好处，一个咧佢用天价之后咧，咁大家佢哋可以大班佢哋可以攞翻即系一定嘅即系钱啦，唔使折百事落去啦。同埋另外一样嘢，有 DBC 同 D100去对比咧，大家就可以知道乜嘢叫做真话嘅情况。 冇错， 所以其实佢用天价或者一个合理嘅价钱咧，其实都冇乜所谓嘅。 黄小姐，我忽然有奇想啊！如果真系系用天价买大班同何国辉嘅嗰啲股份咧，咁我哋就搬去 IFC 度做啊！真系。 啊！真系发梦都吓、啊，都而家。 所以咧，系任何情况都系咧，都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好嘅情况咯。但系就我哋唔需要用一个唔合理嘅价钱同佢一定要买翻。 系冇错，黄小姐你好好啊！我觉得你咧系一个典型嘅我哋好乐观嘅香港人嘅心迹。其实乜嘢打到埋嚟，只要我哋说话要真，动力要够。我哋咧就一定能够做好件事，啱唔啱啊？喂，多谢你嘅 真香港精神真系， 多谢你黄小姐。跟住到徐小姐， 早晨徐小姐， 早晨徐小姐 到你啦。 早晨 你好， 早晨你哋好。 系 就我想讲下游行嘅。 好啊好啊。 咁我希望咧系有即系 banner， 亦都唔好俾人哋抽到水。 Okay. 如果唔系咧，即系会俾其他嗰啲党咧。即系当咗我哋系去支持佢咁。 系 好 呢个睇。 咁啊，徐小姐，你觉得我哋加油站嗰个设计又如何呢？ 好 都好，即系你觉得两样都需要。 系啊，即系俾啲我哋呢啲人系有个鼓励咯。 好，咁话阿林伯你要谂下咯，你而家做身为 D100嘅贵为台长， 哎呀台长啦， 哎呀台长，你唔好妄自菲薄吓，到时可能我哋要兵分两路，即系有啲人要带队，亦都有啲喺加油站咁咯。 好，我哋一啲系用心啲。 好，多谢你啊，徐小姐， 计划得周详啲。 冇错，跟住到陈先生。 陈生早晨， 早晨， 早晨啊，陈生到你啊， 咁就话系啊， 你 翻嚟 系， 早晨，系我就系想讲翻关于个一国两制咧，其实坊间啊，甚至乎你哋都系讲话个一国两制总设计师啊，当年就 系 邓小平啊， 系啊， 咁其实实质上咧，即系我睇嘅就系邓小平系咩人咧？佢可以喺呢个中共咁嘅。咁多年嘅歷史入面三上三落， 三上三落唔係簡單真係 啊，係嘛？絕對一個唔係簡單嘅。我其實我睇翻落嚟咧，咁多年基本上 這個當年的所謂一國兩制都是一個拖字訣來的。所以 即是無計可施就整條橋。 因為 你如果不是這樣的玩這樣的花式呢，是香港人當年的移民潮，你一定是不斷地擴大不斷地自由。 甚至有機會有人搞獨立添。告訴你 陳生，當日呢有個講法，就說是將香港作為一個一國兩制作為一個示範單位，是給台灣看的。 唉，呢樣係講嘅，因為你有乜可能示範俾台灣睇啊？台灣人哋個政制民人，無論人哋個民主發展各樣經濟融合嘅嘢，係根本完全係冇可能 的。即係將香港嘅劏房攞去俾啲豪宅，喂，呢、這個我哋示範單位， 全部係全部我哋一個即係比較叫善良嘅人去詮釋佢嘅構思咁解嘅。我就覺得啲人由一開始都已經係部署緊，慢慢。同埋點解會十零年慢慢咁樣變咗梁振英？其實梁振英而家切頭切尾就係完全係一個中國政治而家所行緊嘅所有官員又好，甚至乎所有嘅即係上位嘅人咧嘅伎倆嚟嘅，基本上就 係 你如果要佢落台咧，我相信當年廿三條五十萬人上街，我諗呢次。相信起碼一百萬人上街啦，咁都或者有啲咁嘅機會，因為佢哋根本就係同而家國內所有嘅官員啊，係冇分別啊，係嘛？ 你講得啱嘅，我諗我相信咧，不過咧，我自己覺得如果今次一一或者跟住嚟個七一都係超過好似上次四十萬甚至更多咧，梁振英係。冻个水嘅，即系唔好你亦都唔好睇，即系 我就觉得咧，国家领导人都好英明嘅，点可能冇 plan B 啊？ 有 咩？ 一定有，一定有。胡苏贞而家咧就摁紧脚喺度睇下一一究竟有几多人上街噶啦？多谢你话陈生，多谢晒。跟住程小姐， 早晨，程小姐。 Hello， 早晨， 早晨， 到你， 早晨啦，阿林伯，早晨啦，小班， 系你好， 好多谢你哋咧，为我哋，即系可以俾真话我哋听， 系， 我哋仲想听你嘅真话，系啊， 系啊， 系，咁我其实想讲关于一月一号嗰个游行噶， 系啊， 咁我头先好同意阿刘先生所讲嘅，其实我哋都要做，喺总部。或者头先大班提议啦，喺总部喺起点或者系你哋头先提议喺街站，咁我觉得如果有人手足够嘅话，样样都可以做。 系啱，即系你点出个题咧，因为始终咧，我相信我哋系应该要集结下，令到我哋嘅支持者咧都能够有一个振奋。这个游行当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套理念呢，希望在游行里面突显到言论自由或者 是这个资讯开放的自由。 不过我都同意，如果对一些长者来讲呢，可能他们是在留住在这个总部，可能政府总部可能好一点，真的不用他们去走那么长的路途。 辛苦的话，你叫他由一开始就走的话，那他们会很辛苦咯。那好像大班提议他们在总部那里集合，我们如果走得那些可以在起点就走。 好。这个真系今天我哋一开放咧，就真系我哋香港人。 所以民间嘅智慧好重要， 冇错。亦都其实除咗民间智慧，亦都系我哋都要听下我哋用家嘅睇法。 系啦，如果我哋嘅六八九先生系咁，我哋就叫做特首啦。 唉，唔好睇佢啦。多谢你，程小姐。跟住最后嗱，我哋咧听埋刘先生嘅电话。 刘先 生你好，早晨。 系早晨。 你系想点啊？讲下警监警会嘅问题。 细班啦。 系你好。 林伯，你好。 系你好，你好。 就咁啊！我就有几个建议，其实 系 第一先讲话你哋 BBC 嘅即系实际情况啦。 好啊， 因为我旧年都提建议过俾阿大班噶啦。 系 你哋应该 set up 个 funding 咧，就系一个做一个 unit trust fund 啊。 系 即每一个 unit， 譬如一万蚊一个 unit 咁样。 系 集资啊，集资形式系嘛？ 咁 变咗有个 blog， 即系由我哋嘅即系听众啊，做一个 blog 咁啊，就监察翻个你哋嘅播出嘅情况系嘛？咁用咗 trust unit fund 嗰啲，咁一万蚊应该香港好多人都可以负担你啊，系嘛？咁你卖到如果有十万或者二十万或者一百万，睇个销售情况啦，系咪啊？ 系。咁另外咧就 係啦，債務成球，因為我估計應該就唔係問題，因為全球嘅華人有越性有良知嘅，都知道咩叫做言論自由㗎。係，言論自由喺香港嚟講，你係一個機石嚟㗎。 係， 冇錯。我哋冇言論自由，真係乜都冇曬㗎啦。 劉生，呢個提議幾好㗎？咁我哋不過要諗下咧，就係我哋點樣咧，又唔可以不違法地做呢件事先緊要嚇。你知啊，內地有啲就話叫做非法集資啊，即係呢個我哋不能夠觸犯條例嚇。 Unit Trust Fund 係好多形式做嘅， 係 好啊。 譬如呢個如果 charity 形式做又得係嘛，用呢個 好 不牟利形式做又得係嘛。 好。 另外， 實際我同阿大班啊，同阿何國輝都有傾過，我哋可能要去做去到北美洲啊，去到外地做路演嘅，係我哋都帶有咁嘅諗法嘅。 係嘛？ 係做 long show 啊，真係。 咁所以咧，阿大班、阿何國輝同埋阿林伯咧，呢三頭馬車咧，大家都放心啦。佢哋其實咧。滿腦子都好多計仔㗎啦，咁我哋究竟日後究竟係 DBC 啊定 D 一百啦，咁呢個咧冇問題，最緊要我哋繼續為香港人發聲講真話，拜拜。